这个念佛是救军的法门，你是没想到啊，你以后对于经章稍稍涉猎了一些才恍然大悟啊，过去的见解完全错误啊。念佛法门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真真是第一了啊，禅教密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办法跟念佛法门比较的啊。那么今天几个人相信？如果要相信呢，他就不会再去学禅学密去了啊。这才不相信啊，那么现在这个学佛的人可以说对于这桩事情有普遍的误会我也记得给诸位说过，我在51年灵济寺传戒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是台湾大学客座教授，当时有个同学姓施的一个同学，他的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年数太久了啊。他那个时候是中文系4年级的学生啊，陪到这个老师啊，这个日本教授啊，是日本和尚啊，日本和尚不穿我们这个衣服的，他穿西装穿皮鞋的啊，是个日本和尚到灵济寺来看我啊。那么他就问我研究哪些经典啊？那个时候我正是研究楞严经的时候啊，我说我研究楞严经啊。他就问我修什么法门，我说就修念佛法门。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好像很不以为然啊，带着有轻视的眼光，又瞧不起的意思啊，瞧不起的意思啊啊，说了一句很风凉的话，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呢啊，就这么个口气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么我一听他说这个话，看看他的态度，就晓得他不通啊啊，就知道他不通啊，所以我也不跟他辩论。为什么呢？那个不通之人，你要给他辩论的时候废话吧。那个人讲理讲不清的。我们中国老话说啊，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讲不清啊，是那是讲从前那个兵啊不认识字啊。你这个读书的人跟那些人讲的是讲不通的啊，怎么这个日本和尚也是个讲不通的。我就反过来问他，我说25年通章里面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与净土有没有关系啊？我这一问呢，脸就红了，还不错，还晓得惭愧。诸位想想，这西方三圣一边观世音，一边大势至。楞严经讲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讲的观音世子。那么换句话说，楞严经就是讲的净土法门，楞严经就是说念佛就是修楞严大定啊。你要不相信，楞严经可以做证明啊啊，怎么念阿弥陀佛是修楞严大定啊？这个关系多密切啊！那么你在日本那个法师怎么当的啊？这个25圆通章里头就是25种不同的方法都是修的楞严大定，但是里面有普通的方法，有特别的方法啊，按照顺序排列的是普通的方法， 他这个排列呢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所以一共二十五啊。前面是十八界，后面加上七大，二十五。如果按照顺序排列，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应该排在这个顺序第二位，那就对了。但是他没有排在第二位，他把它拿来排在最后一位。排到最后，好像唱戏啊，压轴戏，最好的，最特别的，摆到最后啊。那么大势至圆通章这个念佛圆通章呢，它也是摆在最后。如果按顺序来的话呢，它是在七大里面的。七大呢，它是算根大，也就是见大。按照七大的顺序是地水火风空见识，那么它的顺序应当摆在识的前面。它这个后面是。他这个位置又拿提出来了，排在后面去了，排在这个十大的后面。所以在二十五圆通章里面，就是这两位菩萨所代表的是特别法门，不平常的法门。我提出这个话来说，加强诸位的信心，老实念佛，不要三心二意，要晓得念佛法门的殊胜，不可以。这个念佛念的时间久了，念的厌烦了，看到别人参禅又禅高，看到别人学密宗密了不起，就搞那些了，这个都是什么呢？教理不通。信心不坚定，是三心二意啊，这样的人不会有成就。真正有成就的人，信心清净啊。佛在《金刚经》里面讲的时候，信心清净就能入实相。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就是常寂光净土。实相就是清净法身，所以我们从楞严经里面，这个楞严是开智慧的书啊，确实是开智慧，文字少，只有六万多字，我们这个本子大了，字印的大了。如果像普通一般小说那个印法，那个楞严经一本的时候，薄薄的一小本的小册子只有六万多字啊。可是将宇宙人生这些大道理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真正是难能可贵呀。那么在比喻里面，品小而空间有限，那个瓶子得那么大，里面的空间有限，而瓶外面这个空啊是无限的，但是那个有限之空与瓶外无限之空啊本来是一不是二是一不是二，同时瓶内之空与瓶外之空啊，决定有障碍。如果有障碍，那就像前面这个现象一样，我们将这个瓶子移动，那么这个地方的空呢，一定是少了一块，那个地方空一定是多了一块，那才对呀，才有障碍啊。你比如水就有障碍了。我们拿一个瓶子，在那个大池子里面装着一瓶水，把这个水的时候拿出来，这个地方水就少了一块， 啊，移动过去，啊，这个地方说有了一个空间，别的水要往里头灌进来，你就能见到这个现象了。虚空没有，没有就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瓶呢、啊，对这个虚空啊不产生障碍的作用，不产生。不产生呢，我们才体会到这个清凉大师所讲的理事无碍啊，啊，事就是指这个品这个思想啊，理就是指这个本性这个空理啊，没有障碍啊。啊，理事既然无碍了，所以事事也无碍。啊，这个四四五奈的道理啊，相状在楞严经里面也讲得很透彻。啊，那么现在佛教我们这个修行啊，我们从比喻上来讲，修行顶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瓶打破。啊，这个瓶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讲无明廓，是把这个无明廓打破啊，而不是把这个身毁掉。为什么呢？这个身刚才讲了无碍嘛，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嘛。啊，所以我们要找到那障碍究竟发生在哪里，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把这个原因消除掉，那么我们自己就清正一真法界啊，也就清正常寂光净土了。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也说说断除无明业力啊，摄破有为的根深，这样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合而为一了，无二无别了。在这个境界里面，密生佛了不可得。所以我们在此地可以做一个结论，真心本无去来生灭。那么现在呢，我们似乎又感觉到有去来生灭的相，这个相是妄想，是无明业力误认根深，一切诸法从这个里面呢，才感觉到有一种活活的虚妄的一个生相，活活虚妄的一个死相，生死都是虚妄而不是实在的。啊，一般所讲生死是大了，啊，真正看破了，哪来的生死啊？确实没有。啊，法界确实是一不是二，啊，是真不是妄。啊，下面佛给我们下结论， 是故当知时因虚妄啊，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不但是色受相行是虚妄的，你色受相行所依据的这个体啊，阿赖耶识还是虚妄的啊。从前面的比喻啊，比喻方不见空少，此方又不见空出，可见的这个空的体性是常住不动的，而它的作用啊，又可以随缘显现的啊，就是随心应量的啊。那么这个里面就有迷雾，迷雾是在人啊，迷了的时候，好像我们被业力所转，被业力牵着走啊，像这个玄奘大师所谓啊，来先去后做主公啊。啊，在六道里面轮回投胎啊，这孔老夫子讲的游魂为病，迷的所想啊，悟了以后晓得什么呢？晓得不但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乃至于一切众生，原来是同一体呀。华严经说的更好啊，情与无情同一体啊，所以才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那么这个理论在佛法没有到我们中国来之前，我们中国的圣人呢也见到了，也说出了，虽然见到说出，说得太简单了啊，没有能够详细的发挥啊，所以只有上智的人他晓得啊，中下程度的人都不懂啊。就说老子说是佛讲的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今天我们在楞严看这个一段经文，不错啊，是这样的啊，确实是天地同根，万物一体，这是悟了人他所见到的境界啊。那么佛说这一段经的大主意啊，正是叫我们觉悟啊，觉悟真实的离体是周边的，是不动的啊，体认识了用就广大了啊，所以是大用无方啊。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性德是因虚妄，本无去来。就像宋老师讲，一个人啊，我们一个人的这个第八识啊，我们讲神识啊，俗话叫灵魂啊，也正是像在那个大海里面的水泡啊，那个水泡生水泡灭一样啊，水泡只生灭，没有离开大海啊。我们个人今天这个神识就是像大海的水泡，我们迷了只认识水泡，不晓得大海，悟了说晓得大海也晓得水泡，大海跟水泡是一不少 么这个就说明迷悟的差别。悟了以后才晓得，大海也好，水泡也好，无非妙真如性啊。佛在经论里一再反复地给我们说了，目的是要我们开悟啊，而我们自己呢，迷得太深了，执着太重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始无明，迷得太深太重。佛给我们讲一遍两遍开不了，十遍八遍还是开不了啊，总的说上千遍万遍啊，这个印象深起了作用啊，所以我们用的功夫不深，这个力量啊敌不过你，力量深了才有能力破你啊。那么这种例子大家在这个坛经里头总看得清楚啊。那么我们讲堂也是正在讲着坛经啊，我们就近呢去比坛经里面开悟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是把这个大部经都念过几千遍的啊？几千遍的这个经典，它的作用就是熏习。那这就是用佛法的熏习。用佛菩萨智慧来熏习我们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啊，使我们本性当中的般若智慧啊清醒过来，吐出来起作用，目的是如此啊。念佛的意思也是这样的啊，一天到晚念这一句佛号，念它干什么？是要把真如本性给念出来啊，把无明烦恼念掉啊，无明烦恼念破了，真如本性就现前了，这叫念佛。念佛决定不是我今天念了这么多佛号了，阿弥陀佛你该很欢喜我了吧，那就错了啊，这个不是跟阿弥陀佛套交情的 啊，是要用这个方法把自己无明烦恼给念掉啊。念经念佛都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方法呢就是叫我们不要随顺无明，不要随顺虚妄啊！我们不念佛，心里面就想东想西，去打妄想，就随顺虚妄，随顺无明了啊！在念这个佛号里不随顺啊，我要随顺圣智啊！所以这种方法真是巧妙极了。我们自己在运用这个方法，如果不得这个受用，你不相信这个方法巧妙，你不相信这个方法之好啊，你要在这个方法真正用的功夫得了受用了，哈，你就会觉悟到这方法太妙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佛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转本有的光明变成无明啊，转本有的大自在被这个业力牵着跑，变成了不自在啊，所以把这个事实的真相说破啊，叫我们觉悟，叫我们明了本来是周边法界的啊，不来不去的，我们晓得这个道理还能随顺虚妄吗？你就是坐上飞机一天到晚周游世界，你自己也会觉得如如不动啊，不来不去啊，这真样啊，这个实因才能尽啊，化身才能现前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即实因而通达实相啊。那么在四科七大这一章经里面啊，到这个地方我们是把第一科五因呢介绍完了，上面虽然是把五阴的虚妄本无实体非自然生也非因缘由，这个真相说明，如果我们以为你观照啊，就能够见到五阴，正如同居末之色是虚妄的啊，水泡之色之受也是虚假的啊，想如扬言呐，行如芭蕉，色如虚幻呐，色受想行识，没有一桩是真实的啊，全是假的。认识了这些假的，随心所欲的去受用啊，才能做到这离四无碍啊，四四无碍啊啊。那么这个受用，正如四十华严五十三参啊，所以五十三参那个经文，如果要不通其意看五十三参呢，那是看什么？看小说啊，是善财童子的游记呀，自游记一样啊，今天到这一国见这个人，看到这个风景人情，不游记吗啊，那你得不到受用，你不晓得真正意义啊。如果你真正通达了，你住五十三参了，那是什么？长期方净土，离四无碍，四四无碍，你能看到这个？这个就是享不尽的福，享不尽的快乐，真正是离苦得乐啊！佛法没落空啊！ 间跟出世间是一，不是二啊。二就是假的，一才是真的。所以刚才给诸位说了，啊，三途无非常寂光，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的，啊，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无非都是常寂光土，啊，所以五十三参是什么境界？一真法界，常寂光土，几个人能懂的？如果真正了解这个事实，再也不会说学佛是脱离了现实，不会有这个误会啊！才晓得学佛是真正讲现实，那个不学佛的人呢，才完全脱离了现实啊！生活在虚妄妄想里面呐，虚妄的境界里面，这个就是佛所讲的可怜啊，明者啊，真正可怜呐！啊，那么学佛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就讲到此地。这个经文呢，也是刚刚啊。把这个第二卷讲完啊，那么注意这个本子是十卷合在一起，要是用单行本呢，这是第二卷讲完的。